抵抗天敌。生命中无聊的事，不要对我说胜败是兵家常事。对于我经过的事，你又了解多少？在美丽的沙场上，胜利从不属于我，我只愿低头前进，低头前进。生命中辉煌的事，不要对我说失败是命运的事。那些在今夜里我只相信一次，因为我和你一样要这样走过一生，我只有低头前进，低头前进。 欢迎你继续能够来关注我们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全新的一天，我都会在这儿用音乐来陪伴各位。唱歌的是齐秦，自己的沙场。在微博上这两天有一个热门的话题，就是高考回忆。有人这样写：我一直以为高考结束那一刻，所有的人会像电影里那样四处狂欢，然后尽情宣誓自由的来临，但事实上并没有，所有人都是沉默地走出考场，或许是还没有准备好新生活的到来，但那个画面定格在脑海里，以后依然会经常梦到。姜育恒，多年以后。 是的，我 是心里话，还得向谁诉说？我只想要简单地拥有一片小小真实的天空，不要再有飘零的失落。为什么 这是姜育恒的一首《多年以后》。高中的时光是很多人最难忘的，在那里我们收获了最纯洁的友谊，收获了最激昂的豪言壮语，每一次的铃声，每一次眼保健操，每一个化学公式都会让人难以忘记。所以人们都说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风水岭，其实人生中每一次取悦定不是呢。许冠杰，天才白痴梦。 人皆寻梦，梦里不分西东，片刻春风得意，未知景物朦胧。人生如梦，梦里辗转吉凶，沉落不堪苦困，未识苦与乐同。天造之材皆有其用，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。南柯长梦，梦去不知所踪，醉拥他朝醒过，是否跨风成龙？

教你写在一本心灵的日记，让它随风筝飞扬。哦，再见了青春狂想曲，又要回到现实里。哦，再见了青春美乐蒂，凡事都要守规矩。心愿全都藏在心底。哦，再见了青春狂想曲，又要回到现实里。哦，再见了青春美乐蒂，凡事都要守规矩。哦，再见了青春狂想曲，成长还是要继续。把心愿全都藏在心底。 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，我们来听到的是小虎队《青春狂想曲》。作为一代人的偶像，小虎队的歌，他们穿的衣服，甚至是他们的发型，都是那个时候孩子们争相模仿的细节。多年之后，你还记得他们分别是什么虎吗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乖乖虎苏有朋，还有霹雳虎吴奇隆，甚至陈志朋呢，就想了半天也没有想起来，百度了一下才找到他是小帅虎。也难怪，在这三个人当中呢，他的存在感好像是总是稍微的差那么一丁点儿。不管在当年还是现在，但其实刚刚那首《青春狂想曲》正是陈志朋主唱的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孙燕姿《年轻无极限》。我们相约在明天的这个时间吧。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？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，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，翻来覆去现实让我退缩，理想已经不够，想法渐渐成熟，下个脚步我懂怎么做，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，平衡快失控，手起飞，让年轻无极限，挑战一切，飞越更多空间，才能体验不害怕改变，不一定往前追。